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。 好听在云听， 云听好听在云听。 平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京俊威啊，同时也是一位话剧演员。 哎，师兄，你最近在麻花演戏一票难求啊。 嗨，这个不归功于我，归功于麻花啊。因为本来这个戏就是一个12年的老戏了，乌龙山伯爵，也希望呢就是全国的观众有机会可以走进剧场去看一下这部戏。从10年上了舞台一直到现在，演过2600多场的已经，也是经过了大家一个检验和打磨的一个戏剧。之所以演了这么10几年他一直还在舞台上活跃，也有一个点是因为他总会紧跟着时事，比如有一些时事发生些什么东西啊，我们会在里面会实时的改一些小包袱，点到即止嘛，然后让大家感觉我们并没有过时，或者有一些网络热词啊什么的，我们也会用在里面，让大家感觉我们距离没有那么远，毕竟喜剧嘛。要跟观众距离近了才会有更好的化学反应。 我觉得你应该说一下你演的是谁，这样说不定听众有去看的时候一眼就知道那个是你了。 哎呦，这个我相信大家通过我这个磁性的嗓音，在我一出场的时候就会认出来我。那个啊，那还是不说了，给大家留个悬念， 让大家猜是吧。 哎，对， 要不这样，你说一句你乌龙山里面的台词。 台词，记住，永远不要跟我说谢谢。 就是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觉得不是个好人？ 好人也是有脾气的呀，对不对？ 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，其实我也可能有点不舍，上镜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，还计较着什么。 那最后有什么想对咱们皮囊和听众朋友们说的？ 抢我词儿。那就希望皮囊，哎，这不能用收视长虹是吧？这怎么说？ 收听长虹 哦，这要收听。 哎呀， 对不起，文化沙漠。 我就说这9年义务教育的意义吧。 啊，那最后呢，祝我们这个皮囊有声小说能够收听长虹，然后希望听我们小说的人都健康平安幸福。 那么我也是大家算是老朋友了啊，当然我这人自来熟。咱们皮囊呢确实是我们很用心打磨的一部作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喜欢。重说一下，把这句剪一下啊。 俊美老师，刚才张导和后期老师都摇头了，他们表示坚决不剪。 秃噜嘴啊。 我觉得概率不大了。 这个皮囊呢是我们用心打磨的一部作品。 俊美老师，张导说是作品前鼻音，请再来一下。 为什么前后鼻音不分了？我都完了。皮囊呢是我们全组人在涛哥的领导之下啊，用心精心打磨的一部作品，然后呈现给各位听众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当然如果大家对我们的作品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，我们也会每条都看的啊。当然可能每条都回复有些做不到吧，但是每条我们都会用心的看。 简直就是矫情。 我们也会吸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，未来的作品也会做得越来越好。 好香啊。 皇上独独赐予臣妾的欢宜香，臣妾日日都用。 对了，朕就喜欢这个味道，别人都没有。 当然了，希望咱们的皮囊这部剧能够收听长虹，点击量层层的啊。好，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，接下来大家就去继续欣赏我们的皮囊，拜拜， 拜拜。 这杯和你演出的我们是缘。